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 ，hello， 喂，翻到第二节，死我又唔记得咗讲咩？ 大军阀啦， 系第二节嘅大军阀， 第二节嘅大军阀。嗱，咁样嘅，即系，唉，其实你而家成个环境都系好抑郁噶啦，即系今日仲搞埋阿子健受虐嗰单嘢，但系喂。无端端喂，即系今，但系今日你再睇个头条嘅话咧，又好似个政界都正转机嘅，即使你大家睇咗咁多好唔系咁好睇、唔系咁开心嘅新闻之后咧，就你会发现喂，人走就茶凉，点解会咁讲咧？就不如睇睇片先啊！ 门政监呃财仔张振远被控啊！警察星期四朝早突然杀去屋企拉人，下昼喺东苑提堂，皆因佢哋一齐被控项串谋欺诈。指佢哋呢段时间，即系张振远仲系行会成员嗰阵，向证监会隐瞒商交所财困，令证监继续发自动交易服务许可。呢位头号良粉仲孭多条欺诈罪噶，指佢喺2013年4月12到17号向财务公司讹称，佢独自拥有嘅公司股份冇被抵押，欺诈街富达借3000万。而呢间新校控股揸住商交所50%股份噶。据了解，警方冇揾佢哋协助调查，一嚟就拉佢哋落案，然后送去东区法院。张振远企喺犯人栏，神色凝重，唔多自在。两个人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到今月24号转去区院答辩。法官准佢哋以50,000元保释，期间不得离港，要定时去警署报到。佢哋走嗰阵冇答记者问题。据知单案会有42个证人，包括4个证监会职员、财务公司职员同多间银行职员。查实商交所2013年被证监勒令停业之后，证监即刻查商交所，再转交警方。警方发现涉及几百亿假存款证明，事后拉咗一个马来西亚人同3个大陆人，但同今次单案无关噶。跟手商交所爆出俾人狂入品追债，更爆出最少陷入财困3年啦。2010年租环球贸易广场，被新地追228万；2011年搬去数码港，再被指拖租700万。资料显示，张振远喺2011年揾过金捞尖泼水800万，2012年又向富商泼2000万，不过佢最终冇钱还，被富商入品。2013年张振远又向呢个人借4000万，又系冇还钱，到爆煲前揾街富达借涉案嗰3000万啦。 我真的唔记得咗张振远呢个人， 成为咗历史人物 嚟。唔系呢段新呢、段所谓新闻嘅重点咪就喺呢度咯。即系如果你唔再讲，唔系再发生呢一次呢件事嘅话咧，其实就已经系冇人再有印象啦。对张振远， 喂，大问题佢个重要性系乜嘢咧？就系话嗱，梁振英落咗台第51日，然后第一个凉粉。即系终于系喺梁 算啊， 喺梁振英在任期间嘅嗰啲咁嘅罪行，慢慢都俾人开始起诉啦，咁样。 即系你食咗咁多烂屎，而家你就想讲咧，就话咧，唯一有一啖糖 咧，就系呢一啖糖啦， 就系怼埋你面前，就系即系喐咗呢一个嘅头号凉粉张振远啦。 系 话俾大家嘅信息系咁啫嘛，系咪？ 系啦。 咁我就想话俾个信息就系话咧，呢、个人点解我唔记得咧？嘅重点系在于乜咧？就系、是、在于咧，咦？原来已经拖咗咁耐啦呢单嘢，点解开头嗰时候冇事嘅？你最多喐佢就系话佢宣布破产啫，喐佢唔出粮俾啲员工，即系搞到佢要做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啫，系咪？即系以为已经系告一段落噶啦嘛？对张振远嘅呢件事，咁学你话斋，即系唔系一日。真系唔系一啊！你话数得咁清楚啊？ 大概系嗰段时间 50个零月嘅啫，其实 一落台之后，其实冇咁耐啊！你都系6月30号落台啫嘛，而家都系8月头啫嘛。 41日，唔好意思， 41日啫嘛，你数都数错，手指啊，大佬。 喂，四十几日你就真系喐张震远，俾人一个政治嘅信息系乜嘢咧？就系、是、人走茶凉，就系而家系改朝换代啦。所以咧，我就而家就走去喐呢、這个即系张震远。但系咧，大家又唔好高 too far 推太远。因为我知道咧，应该我冇认真听啦，就系、是、呢、這个高达顺风耳，即系咪后屘未有个一壳花生嘅？佢系有机啊，跟住过嚟就系喐呢个梁振英啦咁样。 冇呢、這个第二个古仔嚟嘅，又系 我觉得系 another story 嚟噶。因为我一路个判断就系、是，当佢冇得继续连任嘅时候，其实就已经系 make 咗个 deal。我觉得呢一个系重点嚟嘅。当然呢一个人咧。即是他现在即已经是成为一个过气的政治人物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被人当卫生巾这样是劈的、嗯、需要的时候我就拿来用，不需要的时候我也都可以呢就是够得有得你放在这里，即是适当的时候利用你去即做一些可以作为一个落任的行政长官所做到的事。但是张振宇这件事是不是等于梁振英会落镬呢？这样其实我真的有疑问的。 你调翻转再谂咯，喂，即系呢一个陈茂波、冯英伦呢啲仲喺政府里边嘅，嗰啲全部都系凉粉嚟嘅，你谂翻转头。 不过老实讲，所谓嘅凉粉，即系你一个张振远，一个刘梦红，嗱，我听嘅啫吓，即系我唔敢话 Dream Bear 啦，但系就嗰阵时候，个个走去黐埋呢一个嘅梁振英去压住嘅时候咧，其实个个咧喺佢身边嘅人咧，都有好多问题嚟嘅。 嗯。 包括第一嗰班系全部系气象嚟嘅，好多系你谂下，罗范招芬又好，即系呢一个嘅张振远又好，甚至乎呢个刘梦红都好。虽然话佢哋好 vocal， 但系佢唔系一个权力核心里边嘅人嚟噶，可以都可以话系一啲边缘分子嚟嘅。佢哋嗰阵时候就压落去嘅话咧，就即系谂住买一大赢一大嘅啫。咁啊，俾佢买一大就真系赢一大，但系呢班友全部都系有事嘅。你想想当日梁振英为什么个形势会急转直下，除了发现到他好像唐英年那样都有僭建是涉及到诚信问题之外。第二个就是他那个班子或者他身边的人是全部陆陆续续出事啦。刘梦红亦都是被即是廉政公署喐紧。不过他再即是 feedback 的时候你就更加出事添，傻佬是吗？即 直接写信叫梁振英不要搞他。 喂，呢、這个已经匪夷所思，大哥，你有冇理由叫个廉政公署？即系我就算点样批评廉政公署都好，我冇理由走去即系 blackmail 人嚟噶嘛，大哥，我冇理由走去 blackmail 个行政长官噶嘛。你无论你点样唔妥佢都好，喂，你一个即系Dream Bear， 一个即系张振远，喂，嗰成班究竟你嗰班支持者或者你嗰班 supporters 系咩人嚟噶？一系就钱银，大部分系钱银有问题。第二就是诚信有问题，基本上都是坏人来的。简单讲一句就是阿爸阿妈话斋，屌坏人来的，屌你这个是喂成班都是这样的。喂你想想梁振英由7月1号他正式上任，在五年前的时候即刻被人叫我落台的原因，其实跟这些陆陆续续的新闻是有关系的嘛。 嗯， 你说这班人是不抵可怜，确实是。但是你也奇怪地当日这样去撑他，一个屈尾十就是因为即系唐英年做咗太阳衰嘅头，系咪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你又睇到香港人，既然佢冇被赋予一个投票权嗰阵时，咁佢哋嘅民怨咧，佢哋嘅民意咧就好似睇波咁样。喂，边队波好，我咪呐喊叫好咯。 同意 个状况咁嘅啫嘛。 即系话大家系走位嘅， 系咯， 系嘛？即系当日嘅所谓薯粉，可能今日已经系全部咧，起码有九成八咧系已经全部系烟消云散。 咁你睇嗰啲有錢佬咧，本身即係撐曾俊華啲，後屘咪過曬佢，或者撐葉劉嗰啲咪過曬佢。 同埋你講翻佢嗰個所謂商家佬，都係得幾兜啫嘛。最初咪羅康水，係咪啊？上海姑爺、 陳啟宗， 係咪嗰啲係即係唔算係一線嘅富豪嚟嘅，喺香港嘅角度，或者所謂嘅中產撐佢嗰班，即係所謂薯粉，甚至乎嗰陣時候天文台台長叫咩名話？ 林超英， 林超英嘅嗰啲啊，或者係 立法會咪謝偉全咯。 嗰扎其實都喺嗰個行業裏面嗰個 status。嗱，我雖然我唔應該用呢個去形容啦，亦都冇咩評價，但係佢係低啲嘅人嚟㗎嘛。 唔係，其實咁樣係反而 係張振遠已經算掂㗎啦，張振遠算好㗎啦，因為點解話曬佢出身喺英國？读完书再美国哈佛，大佬 即系唔打得啦，吓得啊，大佬系咪？又跟住又做咗咩 McKinsey 嘅consultancy 嘅 firm， 跟住先系港英年代已经栽培佢做呢个全职顾问，中央政策组、哦，即系好掂噶，即系 top of the cream 嘅人嚟噶、哦。所以嗰阵时咪传话就系佢做行政会议召集人啊嘛，最初谂住系佢 系 系嘛，所以佢先至走去一个屈美十走去撑下梁粉啫嘛，唔系撑下梁振英变成第一号梁粉啫嘛。但是你事后想返而家再去即係睇返转头嘅时候，喂呢、這个人仲有咩利用价值你需要再玩佢呢咁样。同埋另外一个显示就係、是、係咪真係梁振英撳住唔俾喐佢。亦都似喎，即係当我话唔记得咗呢个人嘅时候，突然之间而家呢个时候攞嚟告，就其实係间接或者甚至乎应该话直接添，係印证到一样嘢，就係、是、喂你假咁耐，你嗰时候告咗几条友嘅喎，话佢欺诈瞒骗咁样。喂，你谂下，佢发生事嘅时候系12年啊，拖到去13年度啫嘛。告佢话佢唔出粮嘅时候，13年最多咪14年头。喂，而家几多？而家17啊，大哥都年中啦，去到真系揿住嘅，真系揿住唔喐嘅。而家话喐。就是諗住同佢同呢個新嘅特區政府洗底嘅啫，同上一屆政府劃清界線啫，切割嘅啫。你俾我諗到個唯一理由就係呢樣嘢嘅啫。 唔係，所以咧呢個咧，我成日話你見到林鄭咧呢個零月咧，其實佢就好醒嘅，即係佢總會有啲即係你話公關也好，形象工程也好咧，佢係即係要去做。即係當然嗱，啲衰嘢佢就推嘅，其實即係話一地兩檢啊，你話國教啊乜鬼嘢，其實林鄭都做緊㗎。咁但係同時間呢佢就會搞好多呢啲其他嘢呢，就去掹一掹佢嗰個民望。 嗯。 或者即係令到啲人即係你話，因為你最好你揼上一屆政府，你咪建立咗現屆政府好似係好人啦。其實呢個我就覺得其實你張振遠呢係咩係而家政府呢即係醒嗰個位呢就呢啲位。其實你話對啲人嚟講好危險嘅，其實。即係呢個就我哋之前講一個有 PR 嘅政府系好大，系好大喎！ 有 PR 嘅梁振英政府， 唔系梁振英就 而家呢一个系咁样。 梁振英就净系得冯伟光嘅啫， 冇PR 嘅梁振英政府，有 PR 嘅梁振月娥嘅政府，应该 即系所以点解我哋嗰阵话 CY 2.0 啊嘛？即系佢系 CY 噶啦，其实咁，但系佢就可以。 但系 2.0 版本证明系真系 upgrade 咗， 系啦。 你呢个真系有即系 fix 咗啲 bugs， 真系醒喎！ 咪调翻转，亦都系难对付咗好多。你谂下，喂，佢既然知道咁多单要找，点解我唔一次过找？首先一样嘢就系民意冇办法 focus， 另外一样嘢咪就系特登再放大张振远呢一单嘢过嚟，掹紧民望咯。喂，啲人而家净系记得喂，你令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人走茶凉啊！令我第一个印象是开心咗，我唔再暂时最少有两日时间，我唔需要再理呢一个一地两检嘅问题先啊！ 嗯， 咁喺呢段时间 你理都理唔到啊， 系啊， 喂，我哋所有嘅论点都讲 Q 晒噶啦，人哋都睬你都傻啦，佢就想你咁啫嘛，我睬你都傻，你吹啊，我系咁噶啦，咁样，你系 take it or leave it， 喂，老公而家对付你就系咁咋，对付林子健都系咁嘅咋，等你唔系净系对付林子健咁简单，系对付晒所有人。 哦，呢个真， 等你哋包仔腾，等你包仔惊，唔敢乱嚟，唔敢乱咁讲嘢。 喂，今即系最简单一样， 所以我选择唔想相信呢样嘢啊。 咪大样 嘢， 即系个gut feeling咯。头先嗰样嘢啊，我真系想选择唔相信，因为你咁你就屌乜乜 Q 都惊噶啦，屌即系半夜敲门，真系好惊啊，大哥！你点知边个敲门啊？大佬唔系鬼啊，而家大佬强力部门啊，差佬啊，大哥系咪？佢真係半夜會敲你門嘅，正如嗰陣時候都係咋嘛。你搵我去協助調查喐長毛單嘢，我都未起身，七點幾就走嚟我屋企拍門啦，大佬屌！我本來想打個管理處媽嗰個管理處喎，大佬，我呢度唔係有掣要撳嘅咩？大佬嗰啲咩人，你冇俾我批准佢先俾佢上嚟我屋企嘅，大佬你仲搵我協助調查，大哥係咪啊？我可以唔提供資料俾你噶嘛，大哥係咪？你請我上去我都係唔講嘢噶嘛，屌真係！不过应该是扯得太远。 不是不是说这一单新闻你掩盖了其他不好的东西，喂最简单一样东西，其实昨晚都发生另外一件事的，不是就是朱凯迪他在 街站。 街站那里亦都是被一班阿伯围的。 亲中阿伯。 完全喂这一单东西是完全没人讲的，现在个只是讲张振远的，你会见到。 嗯。 是啊。嗯、即是说喂即是你说林子健 強力部門嘅嘢，喂，令其實換個形式就係珠海迪琴晚俾人圍嘅咋，但係已經冇人講㗎啦。 所以你而家最大鑊嘅問題係咩咧？你已經開始咧係温水煮蛙咧，係麻木。 嗯， 即係呢啲 bad news 咧係每日都發生，係越嚟越匪夷所思。 咪歐嘉倫嘅審務疲勞咯， 係啊，審務疲勞啊！我哋真係已經好攰啦，已經攰到真係冚家牆，係咪啊？雖然你話張振遠呢單 case 係有少少 good indicator， 個 good indicator 其實就話俾你聽，林鄭係比你想象中更加難對付。点解呢？就系、是、话，当佢有一个坏消息走咗出嚟嗰阵时，咪用另一个好似好消息 cover 咗佢咯。 唔系好简单啫嘛，讲下阿泽，转一转话题就系、是、你嗰、那个兴德学校嗰单嘢， 你唔好讲嗰单嘢， 咁 同 你教个界啊嘛， 教界啫。 喂，就已经忘记咗个蔡若莲噶啦， 系。 喂，但系最主要矛盾系蔡莲同啊，大佬佢跟住会做五年噶嘛，做你嗰个咩副教育 局长啊？ 系啊， 唔系，但系好得意一样嘢嘅，你讲兴德学校咧，即系慢慢我喺度碌嗰啲报道啊，全部都系蔡若莲走去讲嘢，杨润雄去边度啊？真系好得意嘅，而家 好似俾个位醒佢咁啊！ 呢、這个就可以兜嘅，即系你话点解系蔡莲讲？因为佢杨润雄讲咗佢呢个副局长就做小学幼稚园嘅。咁你话呢单小学嘢佢讲咧就好似好合理，咁但系你听到佢唔熟书嘅，即系睇今日啲报道咧，佢早两日先话其实冇去数人头啦，突然间琴晚有篇文咧喺教育局个网页咧，佢就话有数嘅，即系你完全唔知呢个副局长喺度做紧啲乜嘢。 唔系你教育局都有责任噶，教育处都有呢个责任噶。喂，你可以咁俾人哋即系诈骗嘅咩？虽然你话廿几个就，但系都呃百几万 廿九个， 嗯。 百五万好似话系， 你当一个五万几啦，你当咁啊廿九个就百五万差唔多系 啦。所以你讲翻德兴呢单嘢咧，我睇 兴德啊， 兴 德，德兴系火锅嚟， 系我挂住火食火锅，系应该去食火锅啊。喂，你系觉得匪夷所思噶、哦？佢爆出嚟嗰几单嘢，大哥，喂，从来大家点会觉得呢个系似香港嚟噶？嗱，你话派传单嗰啲， 成日都有，其实 成日都见啦，因为真系确实系收生不足嘛，香港人嘅出生率太低啊嘛，冇人咁多人读小学嘛， 但 系唔搞小班教学咯，即系唔系好似鬼佬咁，七八条友大家喺度玩下游戏，就即系磨到一日咯，咁啊，梗系 happy 啦，啲僆仔系咪，亦都学到嘢啦，亦都即系有一个主动性啊，同埋积极性啦，系咪？咁你又唔搞咯？你啊，而家小学几多人啊？百分之三四十， 不唔系小学好似都系廿几 个，廿几咁少啊！我僆仔嘅时候 先，而家多翻。 因为我记得啊，因为我试过考卅几啊，屌！ 唔系我哋四廿一嘅可以去到， 系 考四廿一。 早几年杀完校之后，都仲有好多学校喺度，咁啊就唯有搞小班。小学就有小班嘅，中学就冇嘅。 唔系，但系你睇翻呢单嘢，兴德 ， 你唔觉得系好离谱嘅咩？喂，你谂下，几年前啲教师我睇新闻啫吓，喂已经系辞职噶啦，陆陆续续排队。喂，呢个校长成个希特拉咁，大佬， 佢纯粹肥师奶啫，又唔系希特拉， 都系奶咯。 喂，你嗰啲嘢咩买饼卡啊，派传单就湿碎啦，系嘛？即系影子学生、啊， 成日都唔上堂啲老师又， 唔系最 同埋呢个流动性太大啊。即系话佢好多老师不满，如果你教育处系尽责嘅话，你冇理由等到佢教育投诉，因为莫建源可能走去逼迫，所以你先做嘢噶，大哥，背后咩势力咁劲啊？兴德学校，大哥都系乡下佬啫，我估系嘛，都系啲校董会， 屯门嗰啲乡事嚟嘅。 咁 so what 啫？ 唔系乡试，你咪扣连翻星期三嗰日，喂299人俾人拉咗，其中一个系区议员，佢又系黑社会成员，又系 兴德学校嘅校董， 唔系佢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嚟嘅， 嗰个系元朗区议员， 系啦，元朗区议员 姓邓嘅， 系啦，邓礼咩？我唔记得咗， 是但啦，唔系姓邓嘅，姓陶啊嗰啲啦， 唔系即系你又系区议员，又系黑社会成员。又系乡议局要员，喂，咁其实你睇翻转头，喂兴德，喂佢又系乡试派背景嘅，其实你估到咩料嘅好多时候。 唔系，所以我就话，其实头先我想讲嘅重点系乜嘢咧？唔应该系等到咧嗰啲教师嘈得咁紧要去教协投诉呢单嘢先系会出到嚟嘅，唔系话教协嘅责任吓，我话系讲紧教育处啊。喂，大佬你睇住佢 turnover， 睇住佢 mobility 都应该问一下啦。 喂 ，staff turnover 咁严重啊！喂，好多人走噶嘛？嗰、那个学校系怕咗佢噶嘛？又有 CCTV 啊，又要请病假，又要派饼卡，一系摆低几嚿水喎，大佬掠水咁样，好似嗰阵时候你唔知呢啲系似咩啊？嗰阵时候金禧咁啊，金禧事件咁啊，大佬。不过大家亦都系审后疲劳啦。当年就金禧事件系好大镬嘅一件事啊。 几廿年前嘅，你而家讲冇人识噶啦。咁 唔系敛财啊，都一样系。当然我个细节唔记得，因为七几年嗰阵时候僆仔啊， 七三七四左右 唔止啦，好似七六七七噶啦。 嗯。 吓、啊，即系嗰阵时候社会运动兴起嗰阵时候，开始香港有。喂，你其实系几廿年嚟都倒退紧啦。有乜理由你教育署系之前系冇法去到咁嘅阶段咁严重？变成丑闻，变成笑话，其实就唔系好丑闻嘅，都变咗笑话嚟嘅，大哥。你俾人咁样去喐，你最多嘅惩罚，一系你就过去诈骗咯， 嗯， 成班友仔串谋诈骗咯，系咪？有冇自己落到袋咯？定系留翻学校咯？即系你当年金禧事件都系隔嗰个修女叫咩？梁美芬系咪好似叫 梁美芬？ 梁美芬 议员嚟噶？ 嗰、那个修女 唔重要啦，仲要 系成日讲嗰个嗰、那个修女啊，唔知梁乜乜咁样系嘛？喂，你除非。佢根本就系俾佢收会，即系掠埋啲水，就系俾佢收会，又要学生又唔知买咩杂费咁样咁成成。喂，其实佢变相系咁啫，佢更严重就系在于你就系连政府嘅钱都呃到。 佢好似呢单， 政府你又咁渣，俾佢呃到。 佢呢单要几多老师买阿仙奴波衫噶？ 有乜关系啊？ 佢话之前有个活动同呢个阿仙奴足球学校合办，咁、所以啲老师每人买一套阿仙奴嘅 trash suit 咁， 咁严重， 咁啊每人599系啦。 哇，咁算平喎，599就我以为1599啊，大佬 track suit 唔系，即系但系呢啲你会觉得无厘头咁，你叫个同事翻工，跟住你叫佢买衫，做乜嘢啫？ 即系阿肥师奶，希特拉，其实个样系即系 系肥嘅， 唔系，系在于呢个人咧，都系弯弯地咯。我睇佢嘅招待会 系 嘛，癫癫地嗰种啊，即系做到嗰啲嘢咁拙劣咧。是神憎鬼厌嗰种咧， 佢俾人 highlight 嗰一样嘢系聘用有案底嘅人士处理校证啊嘛， 系咩？ 系啊， 我未睇到呢个 point 喎。 嗰个叫张锦辉，佢改咗个名，即系其实以前做小学老师，以前搞工会嘅嗰条友， 系咩？ 即系我有 教协啊， 唔系教协，唔系教协，佢哋有个政府教育人员嘅工会啊，不过就见过两次面，都系 anyway， 不过就 佢咩事有案底？ 其实系打学生要俾人钉牌嘅，咁但系就话请佢去做行政嘅啫，就唔系，但系其实咧应该系你俾人钉嗰牌之后咧，应该系唔入得学校添嘅，即系唔理你系教书定文职，总之你系唔入得任何学校嘅。咁我冇问啫，如果我系家长，我去凑仔得唔得啦？呢啲我冇问啦。咁但系话工作嚟讲系唔得嘅。 所以另外一样嘢，阿龙提醒嘅，即系你就系从官商乡客呢一样嘢咧，喺学校都体现，喺学校都体现到出嚟，即系嗰班乡下佬究竟系几大势力？你谂下，可以俾一个咁样嘅即系神神化化、癫癫得得嗰个咁样嘅肥师奶喺度做个校长，做埋啲咁戆居嘅嘢。 你话啲校董会系 呃钱都唔该，你醒目少少啊嘛，大哥，系咪？ 嗰啲校董会撑佢嘅，咪即系呢个咪就系你啱啱讲问题啊！就补充一句，如果你校董会，你都系啲乡下佬，好多时候啲学校咧，其实而家校董会就系办学团体嗰度自己搵几个人坐落去啫嘛， 甚至乎有 conspiracy 添， 咁佢就会揽个校长嘅，多数都 可能有 conspiracy 啊！我意思就系点解揽个校长就系可能嗰百几万大家分 Q 咗佢啊，大佬有咩着数嘅时候 落到袋我唔知啊！ 咪讲过一个， 我怀疑啫吓， 紧急嘅咪讲过早几日有一个紧急嘅校董会啦喺嗰度，结果刘。校长喺度，但系就佢话佢唔出席，结果搞到流会就宣布散会咁样噶嘛。 佢话佢当日请个病假，所以虽然佢个人喺度，但系佢系冇出席个会议。 不过同埋佢哋真系咧，你同呢件事都反映到一样嘢咧，佢哋真系觉得自己大晒。我睇其中一段即系Side News 咧，就话咧教协即系投诉完之后咧，走去揾佢啊嘛，因为啲教师俾人炒鱿鱼啊，成成咁样， 有情绪问题系啊，最主要系 约佢开会啊。你讲完未啊？ 佢好似唔见嘅，其实 唔系佢，我睇到见到，我唔知坚定留啊，因为你冇份处理呢个 case， 我哋可以讲。你讲完未啊？讲完我哋散嘅。喂，大佬啊， 喂，你有冇试过咁严峻噶，大哥？ 好多校长都系咁嘅，其实 系咩？ 嗱，我首先要讲咧，我首先要讲呢单嘢，我都系睇报道先知嘅啫。嗱，我哋啲处理投诉就好保密嘅 ，OK？ 明白。 咁啊，唔好话，唔好转头，因为我惊啲人话我放料啊，咁但我系乜都唔知嘅。但系其实好多校长都系咁样，因为咧就头先咁讲啊，你啲校董就同校长都喂喂喂噶嘛，即系啲校董其实系唔知道学校发生嘅咩事嘅。 即系成班记得你嘅， 其实佢系信个校长报告嘅啫。咁啊，校长讲乜佢咪信乜咯，即系自己有咁。咁、所以就会出现呢啲好多啲校长好大权，咁你其实你工会揾佢，佢真係觉得冇乜所谓喎，即係所以你唯一就係揾政府去搞佢 喇。咁所以都有少少作用嘅、即係第一就係、个作用係政治作用，在于呢係转移咗呢一个嘅蔡英文嘅事情。係咪第二就係、你包括即係近排讲得最多嘛，国民教育嗰啲亦都摆低咗。係咪咁攞呢一單嘅笑话兼丑闻嚟遮遮即系嘅丑咯，咪同林子健嗰单 case 一样噶，系嘛？同张振宇嗰单 case 一模一样噶。喂，其实而家如果你从一个串连所有剧本嘅角度咧，就觉得好恐怖。咁当然啦，你问我，我依然相信系需要拆开晒呢啲嘢嚟。 唔系，但系问题正常一个翻招要有翻工嘅人咧，系唔会拆开嘅。佢哋净系会觉得好多事发生，全部都系乱晒大龙，就系、咁简单嘅。 都会连结埋一齐去分析嗰个问题。 系啊， 应该咁讲。咁你兴德学校大佬，哇！嗰日我都好少即系咁样报喺度睇呢一个嘅now 新闻。哇，报咗好鬼耐噶，哇吓死人噶，系咪？喂，呢个校长。肯定被人吊销嗰个教师牌照啦，都唔使谂啦，系嘛？跟住差佬输入重案调查，重案组调唔调查佢？ 成班友搜证紧啊，重案组 系欺诈嘅，呢样嘢系绝对唔出奇啦。喂，无论点都好，教育局都要亡羊补牢啦。去到而家呢个阶段，你个教育处都要亡羊补牢啦。一早已经俾晒 tips 你呢间学校，根本成个行政管理由上而下。是出現一個很嚴重、好嚴重的問題的，所以你不要話陳日君當然不是講得錯曬嘅，嗰啲咩法團合、法團 合聯 會啊，大佬，屌嗰啲有，基本上都是 喂喂喂 唱戲的，全部都是你話我一個辦學團體，即係咁大嘅，受到即係公眾的監察嘅，反而我哋唔會亂嚟。雖然你話有少獨裁，就俾個神父走去做校監都好，但係呢啲咁嘅法團校董會，個個咧。就是攞威攞着數嘅啫嘛。如果唔係你搵嗰百幾萬我嚟做乜鬼呢咁樣。但如果我去調查嘅時候我會懷疑呢樣嘢囉。好，第二節差唔多轉頭返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